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电台情歌，有些歌曲被我们听到之后会一下子引发一连串的联想，比如说想起我们关于在电台当中听到那些浪漫的旋律，那些乐队的乐手们曾经的精彩演绎等等。比如说80年代末的这支乐队来自英国，他们的音乐刚好填补了那段时间流行音乐的低潮期，他们的专辑也是算是掀起了在那一段时间的一个舞曲风潮。 The Stone Roses Made of Stone。

很少有歌手会像后海大鲨鱼的主唱傅函一样把彩虹穿在身上，但是他们的音乐你能够听到就是那种听觉上的冲击碰撞。之前我来看过一个类似于微广告来拍摄酸角膏，他为了表达那种味觉上的刺激，他会找各种各样的彩色的气球，或者说是那种色块，甚至是粉状的，在空中设置一个类似于相当于爆炸的状态，那种瞬间的点燃的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可能就是当时他们那个食品带给我们的感受吧。接下来我们听到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各位周末愉快。 Made of sand. In the wink of an eye, my soul is turning. In your hand, in your hand. Are you going away with no word of farewell? Will there be not a trace left behind? Well, I could have loved you better. I didn't.That was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You've got reasons aplenty for going. This I know. This I know.Have been steadily growing. Please don't go. Please don't go. Are you going away with no word of farewell? Will there be not a trace left behind? Well, I could have loved you better. I didn't mean to be unkind. You know that.Was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Dies a border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Are you going away with no word of farewell? Will there be not a trace left behind? Well, I could have loved you better. I didn't mean to be unkind. You know that was the last thing on my mind. 接着咱们在进入半点之前先来听一首开心的歌吧。咱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过陈奕迅的新专辑 Isn't the Band Door Band， 这里面有一首他们在上周的时候刚刚公布的一首新歌，叫做疯狂的朋友。你能够想象你身边疯狂的朋友能够多疯狂吗？什么样子呢？能够想象他的画面吗？勾勒出来， 可以 听听看， 可以不可以 Last one Let's do it Come on my friend， 就像一群嬉笑打骂的老友一样，开空调，疯狂的朋友。 来到一家电影院，我让他买票，花了总共600元，是跟你开玩笑，问一片火大。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江观象台的气温是-6.8度。今天本市受到弱气压场的控制，地面风速小，扩散条件不佳，有轻度到中度霾，空气质量较差，应当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需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轻度霾，南部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蓝花花是陕北民歌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首，从30年代传唱至今。歌曲以淳朴、生动、犀利的音乐语言，讲述了一位封建时代的叛逆女性蓝花花的传奇。国家大剧院中国原创歌剧《蓝花花》12月20号到25号将再度和观众见面。详情您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再来关注。中国与世界，中央音乐学院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举办。在2天的时间中，通过改革开放40周年论坛、展览和音乐会，专家学者和音乐家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艺术成就，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音乐学院所取得的成就。12月10号，中央音乐学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2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音乐会。12月11号，还举办了一场集国内著名歌唱家和演奏家迪里拜尔、许昌、吕思清等参演的音乐会。2019年5月，由张火丁演绎的程派《霸王别姬》将在北京上演。众所周知，《霸王别姬》是梅兰芳主演的梅派名剧，是京剧的经典剧目。其中一段梅派虞姬的剑舞，更是戏曲舞台上流传至今的独特精品。以往鲜有程派演员尝试过用程派的方式演绎该剧。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井桥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1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颗大 下以后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朋友说我只会胡思乱想，朋友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淋雨。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面，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所有的歌手，所有的音乐人都希望用音乐来告诉你，他们多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你此刻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关键词周六，收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张直播海报。接下来听到 The Cranberries Ode to My Family。 快车道。 接着进入我们的音乐快车道板块，马上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潘玮柏、邓紫棋以及艾热他们在节目当中共同合作的这一首《攀登》。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底为了什么努力？赢得什么才叫胜利？你曾否？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要继续想振作，获得惊喜要更多，要心意更精细更尽力，让经历更心意更亲密更凝聚。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我能被铭记啊。想忘记那些华丽的浮夸的装点，滑稽的实话里藏着谎话却又很庄严。 Do what I do 是因为不想停止迈步，不是不在乎，而是我害怕行尸败露。世界的面积可能大得让人抵触，但时间的延续就是你最大的礼物。变畏惧像是暴露你某个意图，让阳光彻底照着你那些 people。 I pray for myself, I pray for my hood, 真理藏在心里。 Get my real for my world, 我为我自己买单，不会逃脱而是负责，我自己对抗灾难，哪怕掌握我的复活。 You feel me? 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do,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pouring rain, on a crowded subway train, when I'm just about to go insane, you make it go away. Monday morning in a traffic jam, and I'm gonna be late again. The world is getting underneath my skin, I see you smiling then. Know that it's gonna be okay, wherever misunderstood like no one else ever could. Girl, you show me things I never see. If you were never there to see them with me, when I get a little too crazy, you are my sanity a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Well, 来自美国偶像第八季的冠军 Chris Allen 带来的这首 Better With You。 当年呢，他和 Adam Lambert 两个人呢也是在最后的决赛当中的 PK 非常的激烈，也是以几票的非常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冠军。但是后来两个人的发展完全不一样了，你看 Chris Allen 就是这种甜美或者说乡村浪漫， Adam 那边就是影视大片的主题曲演唱。接着我们在音乐加速度的节目当中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在90年代中期翻唱向邓丽君致敬的专辑《初恋的地方》。这张专辑是被很多朋友捧为华语翻唱里面非常优秀的一张作品。 陪伴

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歌手，我习惯称他为大米。他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获得了一位冠军的这个级别了。他带来的这个 Smile 在这一时刻九点半之后为你奉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时候你可以来收藏我们的歌单了。你可以在下方回复今天的日期1215来收到今天早上八点到十点钟两小时陪伴你出行的音乐。 小白灯灯灯灯一个夜晚，像小黄追追追追每寸阳光，没小红爱爱爱爱爱上了爱他的他，他和他多简单，伸就伸开吧，算只为自己而精彩，自然而然。雪水花墙，姐姐花香，花有多漂亮，心要不心纯白，让笑话越是触摸不到岸，越是勇敢去追赶，这世界就像花开那么快，谁都明白，可惜 车道。 有没有一种晚会结束之后一起上台大合唱的感觉啊？这首歌 Some Kind of Nightness 继续在音乐快车道和你分享的音乐，来自萧亚轩，潇洒小姐。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215四个数字来收藏今天早上八点到十点钟的歌单。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